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2018年的10月19号，星期五的周末，我们看到了很多平常在周一到周四工作日不能来的面孔，来到了十点大陆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哈。这个城市进入了一个狂欢的节奏，但是现在已经22点02分了，这个城市的狂欢节奏有的已经慢慢的进入了一个尾声，有的刚刚开始。不管你现在处在哪里，是还在加班，还是已经回到了家里，或者在 party 的现场。或者你在公交车上、地铁里、私家车里都听到了、看到了十点大陆机的话，我对你说一声深深的谢谢。周末一定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舒服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步调和节奏来满足你周日的节日需求。你好啊，我是周准，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主持人。谢谢你来到直播间。我在想，周日你是周末你是怎么度过呢？你想打算一般是会怎样的节奏？明天会睡到自然醒啊，然后去看一个电影啊，或者去买点冬天穿的衣服。确实北京冷得很快，越来越冷了。今天晚上的一个话题的我的一个想象，是因为之前看过一个朋友分享了我的直播间之后，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想说说这个事儿的。就是只有你心静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心声。你现在心静吗？你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吗？你能听到你心静时你心里的那个真实反应是什么呢？那个反馈是什么呢？有些朋友已经很久没有安静过了。今天上午还跟一个老师做我的旅行节目的直播的时候呢，他说他在多瑙河的河轮上经过了很多的国家，要这个捷克和斯洛伐克还有维也纳，还有匈牙利，去过的几个城市，像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然后维也纳的奥地利的维也纳，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感受。他就告诉我说，周准，我听到了心跳的声音，特别是在这个河轮起点的时候，是从布达佩斯这个地方起点，然后凌晨4点钟这个老师醒了，他看到了很黑很黑的多瑙河，然后呢持续1个小时之后，太阳逐渐升起来，那个晨光洒在多瑙河的河面上，像丝绸一样的光亮，然后会听到了鸟鸣，听到了水鸟从天空翅膀划过的声音，然后会看到不同的人，老人青年人在河边散步跑步晨练， 他说那个时候我心特别静。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最近心平静吗？你的心是不是很平静？那你心静的时候能不能还听到你内心的那个最初的声音？不管是什么，对于自己的要求，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对于爱情、事业、朋友等等这些要求。谢谢刚刚送我礼物的玉玉啊，周末愉快啊。还有就是进场的所有的打路机的朋友，我们来看看花椒的朋友点点名，有微雨偶尔偶尔，暖心窝，冰室睡着的水老朋友啊，然后夜孤狼、斯拉克、楠楠，歪先生、深海的鱼，太阳花，我是双鱼是男啊，你这个名字起来真有意思，我也是双鱼，我也是男，对，不想让你哭，姚默默。看到了我们那个听友群的朋友，大宝还在加班，希望你加班愉快。大家会觉得我不停的在碰我的鼻头，是因为我鼻子很痒。这是一个多么通透的主持人呢？我在问我自己最近心境吗？我在放完一首歌之后，告诉我有一次啊，我不是一个特别心境的一个做的一个决定，还是有伤害了一段比较尴尬的友情，然后其实在晚上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开了。你可以通过花椒搜索视频的道具来看我，你也可以通过下载微信之后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22:06:40，周准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恭候各位亲爱的夜晚出现的好朋友的光临。第一首歌叫做时间游轮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这个歌曲的前奏就像这个海上的一个航行器在缓缓的前进，你会看到日出，迎接日落，在你身边来回过往的人，你微笑地看着他们，他们各怀心事啊。 时间像一艘游轮，载满回忆要开向哪里，而我站在原来的港口，被海风吹成雕塑，再也走不出去。我就停在这里不悲不喜，如果这就是结局，我不抗拒。原来最好听的声音是心跳，原来最好看的画面是微笑，原来最难忘的场景是我和你拥抱。可是为何这些简单的道理从前我都不知道。 我们都以为自己成熟得不得了，懂得各种道理，懂得各种解决方式啊，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其实当我们每次遇到一个真情谊，每次遇到一个棘手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焦头烂额，如坐针毡。其实也好，慢慢变得成熟，慢慢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趁着夜深，我们好好考虑考虑，冷静地思考一下心境。 我就停在这里不悲不喜，如果这就是结局，我不抗拒。最好听的声音是心跳，原来最好看的画面是微笑，原来最难忘的场景是我和你拥抱。可是为何这些简单我都不知道，直到你离开我才恍然明了。原来最好听的声音是心跳，原来最好看的画面是微笑，原来最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既然我们是同一类人，说话的时候就不要有所防备，既然我们是同一类人，就真实一点，不要做作。既然我们是同一类人，希望进场的朋友呢有话直说，我可以帮助你的我就去帮助你。今天我们来聊心境这个话题。刚刚我说过了之前的一个事情呢，是我不心境做了一个决定。为什么呢？是因为之前我接到了一个还比较丰厚的一个录音的工作，丰厚哦，很丰厚。然后那段时间我比较忙，每天都要录一些额外的工作，我也很累，确实很辛苦，加上那一段确实节奏很快啊。然后我就有一个朋友就说，准子，帮我录条东西吧。然后我说这是干嘛用的呀，什么什么，我就会自然而然说有没有费用。然后那个朋友说，对不起，没有什么费用，就当帮忙了。我就说，因为我特别忙嘛。其实我在想，如果他要给我有费用的话，就帮他录了。但是他说没有费用的时候，我就，很委婉的拒绝了他。然后我拒绝了他之后呢，跟我很好的那个朋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哎，怎么求你办件事这么难呢？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解释来解释去，其实就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太忙，有一点点浮躁，心不太静。So, 当天晚上我就发了大概有1000多字的微信，我给他写了一段，他又发了1000多字的微信跟我聊。第二天我们又把这个事情讲开之后就 OK 了。就是人在比如说有一点点小的额外的一个付出或者回报的多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看不上那个，就是你会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要讲太清晰好了。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掌控的区间，不管是物质上、精神上、爱情上，要不要忘记自己原来的样子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配音的时候，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忽然接到一个制片打电话给我说，周震有一条6秒的录音啊，500块钱你来吗？我说去，我当然去了。然后那条录音我还记得是在那个北三环那个录音棚里录的啊，是个快到冬天，也是现在这个季节，14年之前哦，6秒钟500块钱，我当时疯掉了。接到这个活儿之后呢，我就配完之后，我下楼经过我的朋友去九头鸟，现在还有九头鸟吗？北京我不知道啊。九头鸟就吃热干面，吃剁椒鱼头，吃排骨啊，那个叫竹叶排骨饭，好像是，觉得特别开心，喝了3瓶啤酒。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每天这样，也许一个月只有一次这样的活。我喝了3瓶啤酒，回到自己的租来的房子的那个小角落里头，我对着星星看了很久很久。那天晚上我真的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有一个朋友是我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我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关注一下，叫做准时大陆机。这个朋友叫做 WQ， 说找不到的心声。我在问他是为什么找不到自己的心声，听不到自己的心跳。我现在回想，我能特别安静的听到声音思索，然后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呼吸声、脚步声，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国内也许只有在夜黑人静我自己的小房间里、我自己的屋子里、我的床上，我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会听到很微妙的呼吸声，还会听到外面的虫子的叫声。我去到贝加尔湖的时候，我听到了大自然的气息，非常的安静。我去到了那片在奥利洪岛上的时候，我用瓦斯的打火机点烟的时候，听到了瓦斯燃烧的声音。我在塔斯马尼亚的杯酒湾的时候，我听到了脚步，就是那个鞋垫和那个气垫踩脚时发出的声音，很近。我就会想很多自己之前的事情。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说之前我的一个例子，告诉大家我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分享我的生活经历，就是说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啊，不要 得力的时候，比如说得意忘形啊，心灰意冷都不好，平稳，一定要成熟稳重。谢谢静静的谷歌关注了我，你在哪里？我看一下，你在未知星球，但是你的头像我很喜欢哈，一个非常好的演员，那个杀手不太冷的男演员，法国著名男演员，他叫什么来着？也许你们都知道。好了，第一首歌放完之后，第二首歌要给你放哪首歌，让大家度过一个心比较静的周末啊？也许你的打开窗户，你的楼下都非常的热闹，车辆一辆接一辆啊，那个小店铺一个接一个，灯光亮起，有黄灯光，有白灯光，有彩灯光啊，然后小铺在卖各种的生鲜也好啊，烧腊也好啊，美味也好啊，炸鸡腿也好啊，还有那个叫什么锅盔也好，哎呦，那天吃的一个锅盔好好吃。是不是生活很简单？其实让自己心境也不是那么难啊，就是不要要求太高，就是按照自己的步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就心境会自然凉。有些人很容易燥热，心静下来，闭上眼睛，静静的呼吸，伸展自己的身体，拥抱自己，然后呢伸一个非常舒服的懒腰。如果你现在正在躺在自己舒服的软软的床上的话，就试想自己的身体整个陷进床垫里，不要任何的空间。一个片花放给你之后，我来听今天晚上的第二首好听的歌曲。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第二首歌，杨宗纬，夜已经黑了，对吗？ 北极圈冰冷空气，自己像孤单却又空虚，心底是记忆挥之不去，寻觅这忧伤何时离去，夜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 希望你在夜深的时候呢，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有时候我多想拥抱你，可惜时光之旅山南水北，可惜你我之间人来人往。 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 静 To be a better man，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现在已经是22:22:44，看到陆续的朋友还在进场，谢谢大家对十点大陆机的喜爱和信任啊。刚刚进场的冰淇淋很随意，是我们的老朋友，如果没记错他是南京的朋友吧，应该是南方的朋友，如果记错你也不要怪我。周末愉快，人生如梦，笑傲人生，拉萨的佛新歌，涨薪不涨价，哎呀，这是我的愿望，也是大家的愿望，涨薪不涨价，加薪物价不涨，也不太可能啊，都希望涨薪也涨价，好吧？涨薪价涨的少一点，好吧？这样就不错。自己心自己疼，有这个用户，21级的用户，不知道你在哪里，看看自己心自己疼在哪里。未知星球，还挺让人觉得想要去呵护他的。7877涨24级的用户，你在哪里？未知星球，只是一个帽子不错，很别致啊。谢谢大家光临十点大陆机，我们今天聊心境这个事儿。心静自然凉啊，心静会听到自己久违的心声啊，然后在这个久违的心声当中，你能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定位很重要。我在去年啊，在2017年的10月份左右的时间，因为要做这个节目的一个 demo 一个样带，我就去采访了一个94年的女生小妖，她在一个咖啡馆打工，是一个真的手调咖啡师。还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谢谢他。然后他，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17年的10月份，他是94年的女孩，然后他想跳芭蕾舞，然后呢，他会在这个咖啡馆打工，用打工赚的钱去咖啡的去芭蕾舞的培训班学习芭蕾舞。你要知道，跳芭蕾舞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有装备，还有束脚、绑腿，然后非常的苛刻的要求啊。然后我在2018年的10月份，我要再次录这个节目的 demo 的时候呢，我就想真的先说一下，之后故事间先插一句话，老录什么 demo 啊，多好啊。 OK， 我就又见到他了，哎，他还在那个咖啡馆工作，然后我看他好像变化呀，不少的变化，就问他这一年你怎么样啊，他说他反馈给我的，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第一点，他找到了男朋友，很开心吧？我就说有爱饮水饱吗？一个9岁的女生找到了男朋友，然后又说她跟男朋友正在经营一家民宿，还在鼓楼，我又喜出望外的信息。我特别深深的祝福她，也祝贺她，希望她在北京跟她的男友好好的相处，然后首先是情感要非常的到位，能够听见他们自己彼此的心跳，然后呢，他们的民宿的事业还有那咖啡馆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我觉得他还挺忙碌的哦。94年，24岁，哇！我在想，我24岁的时候，我刚刚来北京一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能量的感受。他说他有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关注了我的准时打录机，可是他从来没有叫我小妖的名字来跟我做任何的互动。他说我也给你发照片了，我手写的照片还配了文字，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熟悉的陌生人，对不对？你们很熟悉，每周可以见五次，我们每周可以见五次一个小时啊。也许陌生到你见到他，你都不知道他就是你那个 今天晚上跟你聊天的听友或者网友，还好我是透明的，我每天都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工作。就像最近我老看网络上的一些短视频，真好，明天会更好，祝十点打陆机的朋友 Happy Every Day， 对不对？接下来一首歌，有请齐秦，我非常喜欢的歌手，每次听他的歌都会有深深的生活体验和生命的感悟，特别是在夜晚听他歌，尤其是感触颇多。有请齐秦啊，在第六对相遇，你们去查一查，在第六对相遇是什么意思呢？把在第六对去掉，相遇是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随着前世的音乐，我们相约来到今生，像是奇妙的约定，我们相遇在第六对，因为今生的相遇，千辛万苦终究无悔。随着生命的安排，让爱延续在这世界。你在天涯，我在海角，不需言语，不求回报，寻寻生命的期许，因为今生的相遇，生命的安排，让爱延续在这世界。你在天涯，我在海角，不需言语，不求回报，寻寻深层的记忆，点点滴滴，化作生命的期许。 这首让人心情可以安静的歌曲，刚刚收到了听友发了一个很萌的图片，是在直播时的截屏。谢谢有爱的十点打陆机，谢谢有爱的周末，十点打陆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 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还蛮有意思的事情是，刚刚我在我的微信的听友群里跟大家开玩笑，因为确实周末大家都很忙啊，有的去休息啊，有也许不会看来听节目啊，我就说看来大家真的是过周末去了，群里真的是静悄悄，然后蹦蹦蹦出来几个人说我在，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这样吧，我退群，以后你们不要想我，然后蹦蹦蹦蹦又出来几个，然后我就发各种表情，然后一些非常单纯的小朋友啊，我们的听友就说，为什么要退群，好好的退群干嘛，你们只要没事就过来看看我，听听我的节目，是不是非得让我使这招，多没意思，我都37岁了。谢谢大家都在啊，谢谢37送我的礼物，掌声谢谢。其实说礼物啊，点赞啊，聊天都是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你要说我不喜欢这些，那我是假人吗？我是个机器人，我不喜欢礼物吗？我不喜欢点赞吗？我不喜欢大家问我问题我帮你解答，不喜欢交流吗？当然喜欢 absolutely， 但是我不会像就是那些朋友一样要求说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和朋友们，谢谢，我不会那样。 so就大家心意相通就好了， OK。 Hello， 你来啦，点点关注哦。周末愉快啊，希望大家周末都有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情，我也放松一下，我也抖抖我的肩，摇摇我的胳膊啊，这是脖子，摇摇我的胳膊，伸展一下啊，心境的感受是最最好的。然后永远都会记得我心境的时候想的那些诸多的问题，在我二十几岁想的时候和我三十几岁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个人比较多虑啊，因此会容易失眠，因此有时候会下眼袋比较重。大家说你那不叫下眼袋，你叫卧蚕，不要再安慰我。下眼帘就是下眼帘，卧蚕是卧蚕，两种东西。但是这些年没有变化的是内心，我的内心真的没有任何的这种世俗的改变呢。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我们的监制也了解我，我的 leader 更了解我，你知道我说 leader 是谁吧？他就是吴周彤，他特别了解我，我也不知道他了解我不了解我。OK，anyway， 要做自己，走自己的路，心境才会自然凉。如果你没有走自己的路，然后你想了很多的歪点子、歪门邪道，你也心境不下来，即使你心境，你也走不了直道，对吧？有没有意见？我说的对不对？一定是对的。点点关注，哎，你怎么又要？哎，你别老动你这肩膀，哎，你这个肩膀的问题不太好，最近那个手凉了啊。时间看一下，22:35，我们听一听歌手对我们节目的一些 slogan 的一个连续的播放之后呢，放一首歌曲。周末的直播已经过去大半了，你们还在潜什么水，好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全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

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我特别欣赏秦四峰先生的这条 slogan 的录制，其实他是在采访的一个视频节目当中，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说四峰啊，要不要给我节目录一个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啊？他可是中国顶级的爵士音乐家、编曲家、艺术家。他肯定是戴着一副小眼镜，穿着一双小绿鞋，穿着红袜子，然后说行啊，录呗。我觉得秦四峰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气质的人，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刚才说的话，首先要满足家人的需求，然后才是做自己，不要屈从他人。艺术家就是艺术家，非常的艺术。刚刚呢，我在表达自己的说周末确实人都玩去了哈，有多少人在看呢，我也不太清楚。一说呢，出来一堆人，你们为什么要让我这样，我这样说多不好，你们应该不请自来才对嘛。我有一朋友特逗，他说他特正式说的，他说夜静了，我拿着被我媳妇儿摔坏的飞利浦顶级电动剃须刀，特别冷静，明儿买新的，3K 又没了。他是一北京的朋友，他特别幽默。幽默就是那种自身带的幽默啊，他一笑的时候就一切化尴尬为玉帛啊，什么反正就特别搞笑的一个人，而且他成熟，你看挺有意思的哈。谢谢一地广袤送我的福袋，你在哪里听我的直播呢？在看我的直播呢？周末零是一个非常欢快的节奏，让大家心境有一点点残酷，但是确实夜晚了深了之后呢，需要心境。你心一静啊，就要想想你最近做这件事是不是对的，你最近说的那句话是不是真的有伤害到别人，最近那个人对你老有关心，他真的是喜欢你，还是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对吧？既然媳妇儿把那个剃须刀摔裂了，也许他没拿好，也许因为一些任性的表达，送你一首歌，送大家一首歌，那就这样吧哈。动力火车，那就这样，一首非常动听的情歌。很多的人在 KTV 里会唱这首歌曲，不是很难唱，相对于动力火车唱的所有歌当中的那个 key 和音高来说，这首算比较亲切的，属于亲民版的动力火车之那就这样吧，好吗？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控诉，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那拉，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 渐渐的知道了很多东西啊，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的去在乎呢？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应该是手机里的截图，叫做敏安，说的还蛮有道理哈。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

这首歌呢，艾怡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唱作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说出》。什么话不能说出来呢？那肯定是挺重的话。那说出来又怎样呢？肯定会伤人，那就别说出来，放在你的心里，用手写下来做笔记，当笔记写下来，每天看一看，提醒，反复提醒自己，管住自己的嘴。 用微笑分析生活，却走了样。虽然你在我身旁，灵魂去了哪？我只是这场空洞，把你给我答案。说爱不爱你的躯壳，比我选择真全不一定要有第三者。别说了，保留一点快乐，让日后想起来就别说出。 情歌，艾怡良小小的年纪有如此丰富的音乐的感触，用他的声音，用他的理解，别说出，闭上眼睛，别说出来。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你们都没有经常出现在我的节目当中，虽然你们老潜水，我也不说你们了，点点关注得了，扔扔小礼物得了，我也不说你们了。其实每天晚上十点大陆机的出现，我就希望我们生活的城市，所以你在那个城市看到我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你生活的那个地方不是一座空城，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是不是特棒？晚安了，今天晚上到这里，还有2分38秒，最后一首歌，王菲，空城，在一个有轮廓的地方可以找到你自己。不要忘记来的小小和你说，吴卓彤还等着你呢。我下班了，周一见。晚安，亲爱的。Love is love. See you. 在同一个天地，学会用眼睛去引擎，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颠簸天气，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是谁发明抽屉，连心一起锁上去珍惜，以为爱是天梯，顺着它的方向我之间花样繁复，深情是唯一的造物。我不要爱的空城，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张望，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城，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渐老的孤独，只看你路过写真。 那双眼睛，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清澈的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我要走了， 住在同一个店， 我要走了。 会用眼睛去定睛，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那